人我习惯力拼，发挥热情，不猜测你爱我几多，谁会记认？每晚与你数星星，数星星已高兴，天生爱唱歌，如有你附和，跳着舞合节拍，笑得极傻，嘻哈笑已过半点钟，齐与我拍和，最爱看你跳探戈，这一天最好过，天生快乐，喜欢切磋，是动力围着我，意外散播每处，似一个小天使，一分一秒，一讲一笑，不得了。足够天生的我爱唱歌，如有你附和，跳着舞合节拍，笑得极傻，嘻哈笑已过半点钟，齐与我拍和，最爱看你跳探戈，这一天最好过，天生快乐，喜欢切磋，是动力围着我，意外散播每处，似一个小天使，一分一秒，一讲一笑，不得了。 一切足够。